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頭先播嘅咧就係一隻吉他嘅 純音樂， 純音樂啦。咁啊，歌曲嘅音樂嘅名字咧就係叫做 Room 335嘅。咁啊，吉他手咧就係其中嘅一位即係。都60多歲噶啦，唔係阿羅伯啊，就係、是、呢、這個Larry Carlton 咁啊，嚟自美國嘅。咁啊，點解會播呢隻呢一隻音樂咧？首先咧就係屬於一位我哋嘅老友記嘅點唱嚟嘅。咁咧就係 Tony， 大隻佬 Tony。咁啊，呢位 Tony 咧就大家可能應該對佢都有啲印象啦。如果大家有聽《圍爐夜話》啦，佢都有上過《圍爐夜話》啦，亦都係每年7/1咧都有參與我哋嘅小喇叭大行動嘅一位朋友嚟嘅。咁佢對吉他好熟悉啦。咁啊，甚至咧就我个女咧，第一支嘅吉他咧，其实咧都系揾阿 Tony 一齐出嚟买嘅。咁啊，又即系眨下眼又已经好几年啦。咁啊，我女又寻日都已经买第三支嘅吉他啦。咁啊，就话又继续嘅，即系我哋都好中意吉他。咁啊，点解佢会点呢一只 Larry Carlton 嘅 Room 335咧？就系因为事缘咧就。喺上星期咧，其實咧就 Larry Carlton 就嚟咗香港嘅，咁啊同埋另外一位咧美國嘅吉他手 Steve Lukather， 咁啊 Steve Lukather 咧就大家如果係又係我啲年紀咧，其實對佢都會有印象嘅，就係、是、美國嘅另外一隊好出名嘅樂隊 Total 嘅以前嘅主音吉他手啦。咁兩位老人家咧就嚟香港，其實咧就是、一個 Asia Tour 嚟嘅。咁啊，睇翻佢個 Asia Tour 咧，就好有品味嘅。首先咧，就係、是、咧完全揾唔到佢哋有踏足過中國嘅城市嘅足跡嘅。咁咧就有去過新加坡啦，有去過漢城啦。咁大部分時間留喺日本啦。日本開好多場嘅，喺東京開咗3-4場。咁啊，跟住仲有咧就喺呢個名古屋又開咗場，喺福岡都開咗場嘅。咁啊，最後一場咧就嚟到香港九龍塘，喺邊度開咧？哇，好正，我覺得喺 AC Hall。咁啊，雖然我啊，因為成日好背啊呢啲嘢，咁我冇即係我又唔知道佢嚟嘅。咁啊 ，Tony 又去睇完佢嗰個演奏會啦，我哋叫嚇。咁咧就 非常之即係非常之陶醉，咁所以呢就提我呢就想點返一隻呢佢嘅首本名曲 Room 335， 咁呢一歌其實呢一隻音樂呢其實呢就都有啲古仔可以講下嘅，同吉他有關嘅古仔。咁首先335究竟係咩嚟㗎啦，呢個房間 Room 335 呢其實就係 Larry Carlton 呢佢自己嘅一個 studio 嚟嘅，應該係 California 嘅一個 studio。 咁個 studio 呢就係、是點解用335去命名呢，因為呢首先就如果你彈開吉他呢你就知道呢有一支好出名嘅吉他呢就叫做 Gibson ES335 嘅，咁呢就 Larry Carlton 係其中一個呢即係諗呢支吉他諗到出神入化嘅人啦，咁所以呢佢就好迷醉呢個335呢支吉他，一支實木，咁呢就一陣但係即係講埋先啦，咁所以呢佢就以335命名呢就做咗一個自己嘅 studio，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錄咗好多嘅經典嘅作品啦，喺呢個 studio 度，咁所以呢只歌咧其實就係好有紀念性嘅。咁啊 ，Gibson ES335其實係支咩吉他咧？咁首先呢個咧就係歷史好悠久嘅，其實首先就係咧就呢、這個可以數到去上世紀嘅即係二三十年代啦。咁首先就係有啲人咧就開始即係嗱，譬如吉他其實係一種咩樂器咧？就係話喺有一個呢種樂器咧，其實咧長期都即係有一個問題，個問題就係咩呢，就係話佢發嘅聲音出嚟呢其實好細聲。咁你譬如話呢，如果你一個集體嘅演奏嘅時候呢，佢好多時會俾啲鋼琴啊俾啲鼓啊冚晒嗰啲聲嘅。咁所以呢喺二三十年代呢其實呢就喺未有電吉他嘅年代呢就好多人要成日要諗好多辦法出嚟啦。咁跟點樣去即係加大嗰個吉他嘅聲音啦，咁啊，譬如話最原始嘅方法就係最簡單咪就係你咪擺個麥埋支吉他度，咁然之後嗰啲聲咪可以發大咯，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後尾就慢慢開始進化啦，咁就開始有電吉他走出嚟，咁去到50年代咧，其實咧就 Gibson 其實就係一個一間做吉他嘅廠，即係有呢條友啊，我唔記得乜嘢 Gibson 啊，咁佢就做咗呢一支咧叫做其實最初嘅期嘅時候咧，應該有幾個型號嘅，如果冇記錯，即係 Gibson ES 有啲叫145啊、155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到335咧，335咧就係一支咧，如果大家你上網都可以揾到呢支吉他嘅樣，其實有然之後咧，你就知道係邊支吉他，佢一支好似 violin 咁嘅吉他嚟嘅，同埋好乸重嘅，點解咧？因為咧佢其實中間咧佢就一個實木嚟嘅，咁就是所謂一啲叫做 semi acoustic 嘅一支咁即係一支半原聲嘅一支吉他，咁咧其實佢就唔係成支實木，譬如嗰啲 wing 咧，其實嗰啲 wing 咧就都係空心嘅，但係佢中間咧就實木，咁啲聲咧其實出嚟咧就會係靚好多。咁世界上其實就出過好幾個彈專係彈 ES335 嘅一啲好出名嘅樂手啦，咁 Larry Carlton 係其中一個啦。咁後屘335其實再有演化去到譬如話變咗345啊，咁佢為嗰啲分別其實就可能係啲 音質 窩林嘅掣啊，或者仲有啲 effect 嘅掣會多咗少少啊等等嗰啲啦，咁聲係好靚。咁其實咧嗱，即係唔同嘅吉他其實就會配落去唔同嘅音樂度嘅，好多時即係咁。ES335 其實咧就好啱一啲咧彈jazz 啊，彈呢、這個light blues 啊，或者一啲同埋一啲好佢，因為佢出嚟嘅聲其實好 mellow 嘅，即係好有啲好甜啊之如此類咁嗱，但係咧即係呢個就係一般嘅譬如話一啲輕爵士啊，或者 light blues 啊，或者一啲 fusion 嘅音樂咧，你又發覺好多時候啲吉他手咧都係會用呢一支Gibson ES335 嘅，咁但係咧，譬如有冇例外咧？我印象中都有啲例外嘅，譬如話咧但係我係憑記憶嘅啫，即係即時，即係唔冇任何做過咩資料搜集㗎。即係我記得，譬如好似 U2 咧，以前咧，譬如 With or Without You 嗰啲咧，都好興咧，有陣時會間唔中咧攞呢把嘢，攞揸住呢支嘢咧，就做一個咧類似好似一個好憤怒啊，或者好噪音底咧，其實咧都可以用一個 ES335 去做。其實吉他咧就無他嘅， 一啲都唔複雜嘅，即係點解？譬如話，其實如果一個年輕人咧，其實咧得閒真係學下吉他係幾好嘅。譬如我哋十零歲學下吉他咁樣就溝下女啦，仲要學溝女啦，成日可以自彈自唱啊。同埋學吉他其實有一樣嘢好就係、是、你唔同鋼琴啊，鋼琴咧就你要需要好多樂理嘅底啦，要讀啊，要讀啲鬥士啦。但係其實全世界有好多吉他手，好出名嘅吉他手係。不學無術㗎喎，咁你譬如話最好簡單嘅就係、是、譬如話喂、哎、你最基本學返十零廿個 chord， 咁然之後跟住呢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嘅節奏感去演繹一啲自己嘅音樂出嚟，已經 OK 㗎啦。咁譬如你再更深奧啲嘅，咁你咪再真係去正統去學一啲譬如話一啲 jazz 嘅吉他或者一啲 classical 嘅吉他，咁然之後去打好個底，咁慢慢去彈咯，其實一啲都唔難嘅，彈吉他好係一種幾，我哋好鼓勵大家會即係其實好鼓勵大家去接觸下呢種樂器，同埋好有性格嘅，唔同嘅吉他佢發出嚟嘅聲音其實就係有唔同嘅，咁然之後咧，其實喺每一首音樂嘅作品入邊咧，其實你都可以即係個吉他其實係要嚟，其實就好似一把點講咧，佢唔同鋼琴啊，譬如話鋼琴咧，即係除咗一啲 synthesizer 唔講啦，譬如話鋼琴你有基本上有一個特定嘅聲音，但吉他係冇特定嘅聲音，吉他有唔同嘅聲音，然之後咧去演喺唔同嘅音樂裏面去演繹一啲 message 出嚟嘅，其實係有 character 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點解話好中意即係吉他呢一種咁嘅聲音啦，咁所以多謝 Tony 啦，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呢一隻好好嘅音樂，咁啊得閒其實可以揾翻啲 Larry Carlton 嘅作品出嚟聽下，好舒服噶，咁啊係一個好值得推介嘅即係吉他界嘅一個高手嚟嘅 ，OK， 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咁啊音樂嘅故仔啦，咁啊翻嚟咧又講下另外一單嘢啦，都係講完嗱，其實咧即係挨年近尾咧都係要講下啲。頭先我哋都挨過邊咧，都係講一啲旅遊啊等等嘅嘢啦。咁啊，最近又睇到一單新聞，呢單新聞又係幾得意嘅，即係發生喺泰國啦。咁咧嗱，就根據翻嗰個報道咧，就咁講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出自呢個泰國亞洲大眾傳媒入面嘅微博嘅。咁根據咁咧就原汁原味少少咧，我覺得咧就應該咧就根據翻呢個新浪嗰個微博啦。新浪個微博咧其實都有報導呢一單嘢，咁佢就轉述翻呢個泰國亞洲大眾傳媒咧就講咧就話最近咧喺呢個泰國嘅北部啊，應該清萊啊，清萊應該都係近北清邁嗰邊嘅，咁啊清萊咧就有一間白龍王廟咁樣啦，類似白其實黑白兩間廟嘅，好出名嘅其實呢間廟，即係如果大家上網睇下啲相就知道咧，嗰間廟係好靚嘅，咁咧就係一間全白色嘅一間廟嚟嘅 ，OK， 咁啊紀念邊個我啊唔係好識啦，因為我就對佛教啊冇咩認識嘅。咁咧就好大嘅範圍，咁啊成間廟咧都係白色，就好即係好鬼靚。同埋咧據報道咧，呢間廟咧係未起完嘅，係一路起落去。咁咧幾時完成咧？預計完工嘅時間係90年之後嘅。即係你同我都未啊，唔係阿的可能有機會睇到啦，我就冇機會睇到啦。咁就未完工嘅。咁但係咧就呢間廟咧就好受國內人歡迎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其實咧呢間廟咧就唔係今時今日嘅，即係我諗喺過往四五年間咧，其實咧都係好多上海啊、北京啊、四川、重慶啊咁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呢間廟拜神嘅，即係除咗四面佛之外咧，咁呢間廟咧就係其中一間好受歡迎嘅廟啦。咁佢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喺二月初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咧。呢間廟嘅住持咧就叫做查靈大師啊，阿查靈大師咧就落咗個 order， 喺二月三號嗰日咧，佢咧就禁止啲中國遊客咧就去廁所，咁但係咧查靈大師咧都係禁止咗半日啫，咁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咁咧就可以攞出嚟咧講下。咁首先你講先，我講先啊， 你講啦，你講 先啊。咁就嗱，據翻嗱，我哋就公道少少，都係攞翻新浪嗰個嚟報，因為新浪主要都係 大陸嘅媒體啦，咁咧嗱，佢又咁講嘅，佢話呢位茶陵大師咧接受呢個泰國亞洲大眾傳媒嘅實名微博泰國頭條新聞嘅電話採訪啊，嗱好詳細噶嘅時候咧就講，佢話咧八秒咧喺呢間嘢叫八秒嘅，即係簡稱，就喺2月3號嘅上午嘅半日咧，就曾經咧禁止中國遊客咧就入去嗰啲廁所度。是因為一直以來呢，中國個別的遊客在使用洗手間的時候呢，就經常出現一些非常不文明的行為，咁呢對比白廟，對即係、就是、對白廟呢就造成一啲好大嘅困擾。咁究竟造成咗啲乜嘢好不文明嘅行為呢？咁呢茶陵大師講咗三樣嘅，第一樣係咩呢？佢話有啲人呢就喺小便池內就大便，在大便的地方呢就小便，咁呢然之后仲有呢就在大便完之后呢就唔清理，呢个第一宗罪啊。第二宗罪呢就係咩呢？就係呢佢话经常见到有啲内地嘅游客呢喺大便完之后呢嗰就行返出嚟呢嘅手去到膊头啊，係大量缠住呢呢啲啲衛生紙咧係行出嚟嘅，即係咧你要幻想一下嗰個景象，其實都幾壯觀。就係有條友屙完屎 ，OK 行出嚟，咁佢其實一般咁你喂佢咧係其中嘅手咧係由手一路纏啊，纏到上膊頭，好似木乃伊咁樣咧，纏咗好多紙紙出嚟嚇、啊。目的係咩咧？咁當然啦，即係佢就係攞住啲紙紙，即係佢覺得喂。食得唔好嘥，系啦，或者即系 我一阵需要用， 系一阵需要用，或者我今日冇带 tissue 出街，我就攞埋啲厕纸走，咁所以咧就即系用纸量就激增啦。咁第三样咧就仲恐怖，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恐怖，尤其是发生喺泰国啊，即系我就好惊啊。佢话有啲旅游客咧，内地嘅有啲旅游客咧，就将一啲咧沾满血嘅卫生巾咧劈。一劈咁样咧，劈贴喺嗰埲墙度啊，喺个厕所贴喺埲墙度啊，系啊，哇！咁咧，咁咧嗱，个导火石嗱，啲佢话咧，以上呢三宗罪咧，其实长期都发生噶啦。 嗯， 但系即系阿大师即系大师嚟噶嘛，系咪先？系啦，即系我哋台有个大师啦， 系啦， 点知佢大师系咪先？其实佢忍耐力系好强噶嘛， 冇错， 长期都忍受噶啦。咁、但系喂，俗语有云， 嗯， 佛。都有 火 先，終於喺2月2號咧，阿茶陵大師咧就爆發啦。咁佢究竟為一件咩事爆發呢？就係、是、咁樣嘅。佢就話喺2月2號嘅傍晚咧，有一名中國旅遊客咧就喺個廁所度有大便啦。咁佢話咧，呢位旅遊客咧係故意將啲，佢話就故意將啲便溺咧係特登唔排泄喺一個屎坑入邊。是排泄在个屎坑的周围啊 ,ok? 咁呢仲要呢将佢话仲要点呢佢话仲将啲厕纸呢就掟到用嚟冲水啊 ,ok? 咁你嗰个冲厕所嗰度呢咪有个蓄水池嘅佢又唔知做乜撚嘢喎即係佢抿完嗰啲厕纸啊用完嗰啲厕纸佢又唔会抌落屎坑喎佢抌落个蓄水池度喎、哇咁跟住呢工作人员呢就捉到佢啦要求佢清理啦佢唔理佢走 ,ok? 咁茶陵大师知道呢單嘢係咪佛都有火呢咁佢就爆发啦咁佢喺2月3号呢佢呢就勒令所有内地嘅游客唔俾用呢个八廟嘅厕所咁但係嗱佢毕竟都係位大师善哉我佛啊慈悲咁佢只係维持咗半日最后呢这个限次令啊不是限奶令啊这个限次令呢是由返这个茶陵大师呢是解禁的。咁佢就话呢佢即係于心何忍啦、啊。咁你冇理由叫啲游客嚟到啊急到赖咁样唔俾人哋屙呀。咁佢最后呢佢都系要跪低。咁佢呢就都即係解封呢个限制令。嗱呢件事呢就系、是、成件事嘅大约嘅始末啦。 但佢有解决方 法。睇法点呢 但佢有解决方法㗎喎补充埋喎。 係。 佢解嗱 ,ok, 有咩解決方法？ 解禁咗成件事啦，佢解禁咗成件事咧，但佢亦都下咗一個規則，就係凡有中國旅客去廁所咧， 啊係啊， 就需要有人去跟住佢去廁所。 即係佢就學咗成龍嗰度啦。中國人係要管嘅，係啦，冇錯啦。咁佢咧就要嚇，即係咧就嗱，譬如邊個去廁所，咁就團長要負責。咁但係我問題就係、是，我唔係好即係據報又冇講，又冇提及到啦。咁如果你自由行嗰啲咁又點咧？應該都有自由行㗎。咁你邊個負責咧？咁你揾唔到人去摸嗱，即係佢就話即係要要呢、這個係啦，要。即係要領隊陪同啦，咁如果再發現有呢啲惡劣嘅遊客呢、就會要領隊呢應答應呢就係要將啲遊客嘅惡行呢就要影低佢、就俾傳媒呢係要曝光嘅。查營大師都好識玩呢啲嘢㗎其實都。咁咁係做到咁㗎喎。咁、如果你自由行嗰啲點搞呢，佢冇領隊帶住㗎嘛。係咪先，咁佢就究竟俾唔俾呢，我哋就唔知啦。咁嗱咁大啦。系，咁我哋就翻翻去睇下呢件事啦。嗱，即系我觉得嗱，有几样嘢真系好奇特嘅。OK， 嗱，第一样咧就系咧，嗱，即系我系想讲下嗰三宗罪啦，可以攞出嚟讨论下。第一宗罪佢就话啦，有啲人喺小便池内大便，即系嗱，我哋 尿兜啦，假 设。然之后有啲人咧就喺大便嘅地方咧就小便，吓嗱，咁咧嗱呢个咧，首先咧你好直接你要联想下嗱，我哋第一样啦。呢、這個好直接聯想到應該係發生喺男廁嘅 ，OK？ 係啦， 因為女廁其實唔會嗱，女廁唔會有一條尿槽同埋一個屎坑嘅，我哋用尿槽屎坑啦，我哋粗皮 ，OK？ 應該唔會啊，我唔知阿的有冇入過女廁，我冇入過啦、啊，有冇兩種嘅冇嘅，都係應該淨係得屎坑嘅啫，女廁嘅啦。咁好啦，我哋就先分析下男廁啦。咁、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個咧我自己真身經歷嘅故仔嘅，呢、這個即係我都好耐好多年都唔記得咗嗱。其實呢可以咁樣解釋嗱，所以呢即係泰國人如果即係希望我有機會見到查營大師啦，咁我又要解釋俾佢聽，究竟點解啲人嗱，你幻想點解人會喺小便嘅地方 大便？ 你有冇見過？你有冇入去喺大嗱？你有翻下大陸啊？你有冇去嗰啲公廁度？你喺屙下尿，有條友行埋嚟，跟喺你隔離，喺你喺條尿槽度屙尿啊？跟住之後咧，突然間條友行埋嚟喺隔離，除咗條褲喺你隔離。背系同你相反方向，跟住佢踎喺度屙屎噶， 冇 系咪先？嗱，我都冇，嗱唔好话我污蔑，我冇见过。 嗱，老实讲 ，OK， 我系冇入过内地嘅公厕嘅， 唔系话。咁你譬如你过黄江嗰啲海关啊，嗰啲 游啦，你唔去噶，大佬、 哎， 你都知道， 咁你真系睇少好多嘢啦。OK， 几咁干净噶啦。 首先咧，我都冇见过查灵大师描述嗰只，就喺小便嗰条尿槽嗰度屙屎。但我有见过相类似嘅嘢噶。嗱、我有一年，我又系我喺上海做嘢嘅时候咧，咁咧就我住喺静安区嘅，咁我喺静安区咧附近咧有个公厕嘅。其实我有时都会帮衬下嗰个公厕嘅。OK， 咁个公厕咧就。有兩種情況呢，我係覺得幾即係幾 cute 嘅。OK， 第一種呢就係咩呢？第一種如果你朝頭早幫襯呢一個公廁呢，你會見到啲屎坑格入面呢，嗰啲屎坑格就好 open 嘅 ，open 到爆嘅、就係求其搵埲好矮嘅牆呢，就大家隔住大家嘅啫。咁朝頭早呢，你見到有一種呢木輪嘅關係呢，就喺個公廁度走出嚟嘅。譬如話呢，即係朝頭早，喂，早晨啊，你冇的咁樣。咁啊 level 啲啊，早晨啊，杰斯，你啊，寻晚啊，同老婆嗌交啊，咁样，咁啊一轮早，大家度讲好多嘢啊，但系喂，要讲讲，嗰、那个情景喺个厕所入边噶，系你喺度扮嘅，系喺度开紧大，我又开紧大噶，我同你系好近噶，近过而家我哋做节目，其实我哋即系一墙之隔，咁每朝早咧喺入边咧，你发觉好多。即係嗰個社區嘅消息呢、其實就喺嗰度呢全部喺度發布㗎。係啊，譬如話今日兩點鐘啊，小心啲啊，唔好去前面間士多嗰度打麻雀啦、區委今日走嚟做嘢㗎、咁樣咁好多呢啲嘢咁分布分享。咁所以呢朝頭早我覺得呢嗱呢種呢我係覺得幾好嘅一種木輪關係嚟有味道嘅。OK， 啊，即係呢種咁嘅關係係一種好有味道嘅關係。咁但係呢我曾經見過一種呢其實另外一個情況呢就係同阿查靈大師見到嗰種呢就差唔多。就係點呢就係呢 我見我喺個尿槽度屙尿嘅時候咧，我真係曾見過。然之後咧就有兩仔爺咧就走入嚟啦。咁然之後咧個老豆屙尿，個仔又屙尿啦。咁個仔咧就好細個嘅，四五歲到啦。咁佢屙屙下，突然間咧嗰個細路仔咧就同個老豆講：老爸，我要拉屎。咁樣，咁嗰個老豆咧就梗係用一大輪嘅上海話就呢個小赤奴啊啊早又唔屙，遲又唔屙啊，麻撚煩啊！屌你老母臭閪咁啊！咁樣即係講啲咁嘅嘢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咁你正常就點咧？咁你咁嗰係你個仔嚟㗎嘛？咁你梗係會拉，咁你 拉佢， 你咪應該嗱正常就係應該你條尿槽度屙完尿，咁你咪跟住即係最多你問呢個小赤奴，你等等啦、啊，等老豆屙埋先啦、啊，咁樣計咁嘅啫。佢唔係喎。佢唔係即係然之後正常就係你然之後屙完咁你咪帶佢入去個屎坑度屙屎咯，係咪先？呢個好簡單，但係佢唔係嘅，佢淨係一種行為嘅點咧？佢會好順手咁即刻就嚟啦嚟啦，小赤奴咁樣跟住抱起佢剝佢條褲，跟住咧佢就喺個尿槽喺個你明唔明啊？喺個尿堆住個尿槽咁咪屙啦，快啲劈咁咧就好準咁咧就成劈嘢咧。就劈咗落去嗰、那個，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尿槽嗰、那個嗰埲牆嗰度啊，即係 vertical 嗰埲牆嗰度 ，OK？ 咁然之後咧，咁咪如果你企喺隔離咧，咪呆撚咗啊？係咪先？嗱，咁呢個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就好相類似阿查令大師講嘅嗰樣。嗱，所以咧，如果以後大家翻大陸去到啲公廁，你見到咧，你屙緊個尿槽度有撇屎咧？你好驚訝噶！你明明你解釋唔到啲嘢，喂邊你明白 條撚嘅 邊條撚嘅？喂，用一個乜嘢嘅物理形式，用一個咩嘅物理原理？物理嘅原理，佢可以將劈機屙落去嗰個 vertical 嗰部牆度咧？嗱，原來呢、這個。呢個效果係一個細路仔做出嚟嘅 ，OK 啊，咁所以咧佢就係喺個咁咧呢個就可以解釋查令大師講過喺小便池內大便啦 ，OK 啊，我係見過呢只嘅啫，嗱、啊，我真係冇見嗱、啊、查令大師一單還得單，你唔好污蔑我哋中國人，我冇見過一條麻甩佬喺個尿池度反轉方向屙屎咧，我就冇見過啦，啊，如果你有見過咧，唔該你影幅相俾我睇。OK， 系啦，咁所以嗱，咁你未完过呢个古仔，多洗紧手嘅时候咧，即系我已经擘大个口得个窿啦，呆捻咗啦，跟住然之后我去洗手啦，咁我见到下一个人就入嚟屙尿咯，喂，佢嗰种松容自若嘅态度咧，系我一世都难忘，佢系 有件事， 唔系佢有件事噶，佢觉得嗱，哇，佢见到劈 cat， 佢会点咧？佢個反應好平和嘅啫，掹出佢自己碌爆出嚟，然之後當作一個沖水嘅系統 ，OK？ 你明唔明啊？對住嗰撇嘢，咁佢咪沖走咗咯？哇！係咪好嘆為觀止啊？你覺得係咪先？又好環保，係咪先？又好高效率，所有嘢喂，我覺得真係冇得彈啊！咁你嗱，你又咁你喂，咁你又翻转头谂就系、是，其实佢点解咁完全冇反应咧？系因为佢根本佢见过好多次啊！屌系你呢条小赤奴杰斯，屌你老尾大向你出醒见，诶、哎、少见多怪啊！朝朝都有条膝头窿喺呢度劈一嘢落去嗰度噶啦，落去个尿池度噶啦，嗱、啊、就系、是、咁样咯。咁、啊、我可以解释咗俾阿查令大师听，嗱、啊這個、呢个咧。是有中國人特色嘅一種 去廁所嘅方式， 係啦，排便嘅方式嚟㗎嘛 ，OK？ 嗱，其實嗱，我可以話嗱，即係講埋解決方法啦，唔難㗎，其實泰國人啊，查令大師好簡單㗎咋，你以後呢，其實呢，佢哋都係睇指引㗎咋嘛，你又喺個尿池嗰度就寫明大便在此。嗱咁咧，佢又会调翻转，就会乖乖地喺度小便咯，系咪先？咁你喺个屎坑度咧，你又贴翻转，贴翻大大只字，贴翻小便在此，咁佢就会喺呢度大便噶啦，啱唔啱啫？啲咁简，喂， 即係喂大佬啊，你係大師啫，你都要用下腦先得㗎，唔好成日淨係聽如來佛祖講，有時自己要轉下彎㗎嘛，啱唔啱啊？嗱，咁就幫佢搞掂咗咯，係咪先？咁第二樣嘢，我啊冇咩解決方法啦。你話咁呢樣嘢都係貪嘅啫，其實唔係好啲嘢，亦都唔係難解決。即係佢話啲人大完便出嚟。包到成個人好似冇拉衣咁行出嚟，你明唔明啊？冇執書，咁呢個其實俾阿的你點樣解決咧？如果係俾你阿查理大師， 唔裝咪得咯， 嚇、啊， 唔破壞咪得咯。 屌、哦、呢、這個你翻翻大陸嗰只原理啫，六十年代咩啊？ 俾錢， 梗唔係唔係分配咯？共產黨、 哦、 共產主義嘅思維、嗯，或者你譬如話你以後發你一入場啊？你買唔知佢使咩收費啦？你買飛入場嘅時候，順便就分配埋一張叫做廁所票俾你，唔係廁紙票 ，OK？ 大家就要排隊輪廁紙嘅，係每張票可能輪五格，咁咪五格咯。咁又好撚簡單呢、這個其實我又唔明點解你咁容易解決嘅嘢係咪先？咁、你又唔去做，咁啊冇係咯係咁樣啊嘛。第三樣我就唔識啦。啊，你話旅遊客，喂！我哋用成劈驚血嘅衛生巾劈咁樣掂喺個牆度，喂，首先其實係咩？呢種係咩嘅行為嚟咧？喂，會唔會嗱？因為嗰度清萊咧，就近住老窩啊、緬甸啊，特別近住金三角嘅。OK， 咁係咪同一啲降頭有關啊？係咪喂人哋係咪唔係？喂，其實嗰只其實唔係。唔系恶行嚟噶，系咪啊？查令大师， 谂住祈福， 系啊，系咪？喂，可能系作法嚟噶，大佬。咁啊，即系呢个要调查一下啦。我觉得点解咁奇特，会有啲人会劈一劈呢个经血去嗰、那个蹦墙度，我啊真系唔知啦。咁、所以嗱，即系呢个就， 不过呢个咧，我又可以轻轻咁讲一讲。你都知道深圳有啲食肆啦，即系。屌你個廁所好撚細噶嘛， 係 佢一個踎嘅位嚟噶嘛， 係啊， 咁佢男女共用，因為你冇即係唔係分開嘅香港， 知道 你明我咩意思啊？ 男邊個入去就男又係嗰度，女又係嗰度嘅，一個踎廁嗰啲咯， 係啊， 係啊， 係啊，咁 係、 我都見過嘅係咩咧？係好撚恐怖，係 好恐怖㗎！ 我一望到之後，我話俾你聽， 係 我係。屌冇事發生， 係 好算數，因為我去洗嘅啫 ，OK。 係嗱，係嗰種點恐怖？你講嚟聽下先。 我係真係嗱，我唔不單止係一次，你問我，你話劈喺埲牆度咧，老實講係真係見過嘅。 係 而第二、 啊，你見過啊？ 我真係見過嘅，而係 驚血、啊， 即係你當有張衛生巾喺度啦，唔、okay, okay, okay. 理佢有冇血啦。 其實黐得實嘅咩？啊，黐得實嘅應該 黏性啦，係啊，水係咪先？屌，但問題係咩就係？我見過最嘔心係一入到去嘅時候，你佢有個即係類似洗手嘅位噶嘛，哇佢老尾劈喺嗰個位喎，咁、 啊、 你即係入到去，咁算啦，即係唔去啦。但呢個又要奇怪喎，就係話咩咧？我去咁多呢啲類似單即係一梯兩用嘅廁所嚟講，男女共用嘅廁所嚟講，我係真係冇乜見過人咧係抌撚落個窿度嘅，啲經血嗰啲即係嗰啲衛生巾係、 嗯， 你話周圍劈咧？好多時都真係有嘅，劈喺埲牆度 whatever 性啊，擺落去個洗手盆度係有嘅。 嗯， 我成日都覺得嘅係，其實嗰啲友仔咧，我懷疑咧係真係知道咧擺撚咗落去咧係塞撚住個廁所嘅。呢個第一。 哦 ，OK。 第二嘅係我覺得可能有個袋喺度咧，佢哋真係會識放撚住落去嗰度嘅。 係。 咁呢個怪又怪咩？可能個廁所真係冇個垃圾桶喺度嘅啫。 系 啦，我嘅睇法咁样， 试下加翻个垃圾桶啦。嗱，咁呢件事咧就嗱，内地嘅报道咧，嗱咁啊，系你讲，你讲埋先。 第三个真系黐捻， 例如边个啊？ 阿大师嬲得仔要救。 哦，嗱，嗰个咧，其实就嗰、那个冇乜嘢嘅，多人哋急得滞嘅啫。你唔知道，即系你嗱呢、這个又要翻嚟讲，就系话。大家個文化唔同啊嘛，即係嗱，我哋香港人，如果呢件事發生香港，我覺得今時今日已經冇曬反應嘅大家，因為你要明白我哋經歷過，我哋親身體驗過中國人嗰種 去 天大地大隨處可以屙嘅壯觀場面係咪先？你見到以前喺旺角西洋菜街，佢可以屙，OK？ 銅鑼灣時代廣場照屙。系咪先？ 海港城 一样系恶，佢边度都去恶嘅，系咪先？如果你话佢点回答你啊？大条道理啊！小朋友唔忍得噶嘛，系咪先？系咪先？大人咧，大人都唔忍得噶嘛， 係咪先？唉、哎，我哋係咁噶啦，哎呀，啲屎係肥田鳥啫嘛，有乜問題啊？佢梗係咁噶嘛，所以佢喂對唔對準個屎眼我，即係冇乜問題，即係對嗰個排嗰個人咧，佢唔覺得係問題嚟噶嘛，係、咯，所以咁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要即係呢個係文化差異啦，即係查令大師覺得。喂，屎係應該屙落屎坑嘅，但係中國人唔係㗎嘛，中國人覺得屎係可以隨住屙㗎嘛，係咪先？咁呢個係價值觀問題嚟㗎啫，咁就冇得搞㗎啦。咁啊，國內報紙就話啦，嗱，佢話咧，即係譬如呢、這個新浪就咁講啦，佢話呢件事件咧就令到當地咧引起強烈反響啦。佢話不僅咧不少當地人咧就對此表示難以接受啊，好多喺嗰度生活或者嗰度工作嘅華人都深感羞恥。有人表示无语，有人建议出国前咧就应该交一笔保证金，被捉到有不文明行为咧就全部扣除，并加做呢个义工一个月，以补偿社会。哇！屌，使唔使咁？喂，你啲文章政治上，我觉得已经有 问题啦， 有问题啦！屌你！喂，而家喂。嗰啲泰國係外國勢力嚟㗎嘛，你喂你寫篇文章你唔幫自己人不特止，你仲話咩要交保證金，你有冇搞撚錯啊大佬，梗係唔啱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內地就咁評啦，咁亦都係寫大扎嘢，就即係警告大家喺春節嘅時候啦，即係出門啊要點樣 小心啲啦。 係即係譬如嗰啲咩中國遊客喺國外不僅代表自身，亦都代表國家形象，應尊重當地風俗習慣，才能獲得更多認可。中國人，你踏出國門就要肩負國家嘅榮辱。哇！阿爺，我去旅行啫喎，大佬，屌你唔使搞咁撚多嘢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咁啊，青萊其實仲有一間叫黑廟嘅，有白廟嘅間黑廟嘅， okay. 全間黑色嘅。咁嗰間咧就嗰間咧，今次都有出嚟講嘅，喂。你哋算少嘢啦，我哋都忍咗好撚多年啦，你唔出聲，我都唔撚出聲。咁佢就話：我哋又多咁咩？嗰間黑廟咧，其實咧就唔止一間廟咁簡單，佢仲係一間博物館，有好多藝術品嘅。咁佢話多年以嚟咧，就好多藝術品咧就被啲國內嘅自由行嘅人就打爛啦，或者咧入到去個廟之前嗰度咧有間即係有間賣 souvenir shop 嗰間咁嘅嘢咧，嗰間嘢咧就經常有啲國內嘅人咧就即係攋件嘢睇下咧，啪！咁就斷咗啦，斷咗咧佢，喂，咁啊禮就走咗，又冇人認帳，咁神經最嚴重咧，黑廟都試過啊，就係限買令啦，咁咧就直情咧就唔俾嗰啲，即係唔俾嗰啲國內嘅自由行嘅人咧就入去嗰間souvenir shop 嗰度買嘢，咁但係你又係一樣嘅啫，你搞得到佢咩？佢強國人嚟噶嘛，你要佢嚟做乜？洗錢啊嘛，你唔俾佢入去，咪冇得洗錢咯。咁你最後你咪為咗錢，我話知你係如來佛祖啊，你咪又要低頭，你咪要放翻佢入去。咁你慢慢會發覺，係、哎、我每個月嗰個銷售營業額其實係補償到佢八鳩我兩三件嘢嘅，冇乜問題啊。咁所以咪又計咗，你講咁撚多嘢，你咪要俾我哋啲人入去，係咪先？啊，咁所以真係冇乜嘢。有冇即係冇乜方法嘅？你有咩方法諗下？你好似以前咁咯。嗱，你有冇聽過？即係講開，你有冇聽過以前嗰段香港電台入面有一段聲音嘅？咩、以下即係咩？以下一段越南國嘅話廣播嚇、就同你哋咧講述咧，我哋有一個新嘅政策嘅內容咁嘅咧。跟住佢又不老特拉，哪條質人大人度嘅啫？嗱、啊，咁其實咧，你泰國你又可以出過嘅，其實咁嗱，八龍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子民已經實施咗如此恩別政策，跟住嗰段中國話廣播就係向佢哋講述呢個政策嘅內容嘅。同志們，你好，感謝你們一直對我國青來府白龍寺的支持，有關強國。旅客种种生理问题我们承认，一直都没有认真深刻的解决强国人到白龙寺旅游时小便难大便难的问题，还有对强国的女同志的月经问题，一直都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精神， 来妥善处理。白龙王在天有言，托梦叮嘱，从本月开始对强国同志将有温馨安排。一，异地排边境政策，白龙子洗手间戒备追不上强国发展，只适合非强国人士使用。白龙子已经为强国人士安排捐切，每天三班到金三桥排便，顺道参观金三桥排便不完购物。二，吕氏红月不能单飞，所有强国女同志必须经曼谷前往白龙子，通过验金测试才能成行。希望以上种种文明的安排能为非文明的强国同志们带来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啦，是不是？得不得啊？咁样是不是？即系听唔听明啊？ 听得明。 第一，实施呢个异地排便政策，将啲强国人摆去金三角嗰边排便。嗱，嗰边因为够大啊，空旷啊， 需要你啲肥田。 冇错啦，嗱，同埋就系、是、喂。嗰啲田地係唔驚你嗰啲便有毒素 啊， 因為長年種種罂粟，已經種到啲地都已經係好毒㗎啦，排埋你啲便落嚟冇問題。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實施呢個咩咧？呢個就學嗰陣時嗰啲香港孕婦單飛啫嘛。咁嗱，你總之去龍王子就一定要由曼谷出發、嗯、，OK？ 實施呢個女士紅月不能單飛嘅政策， 嗯、 就係咧要喺呢個曼谷驗咗。嗯，做一個驗孕嘅測試，通過你咪可以去白龍子咯。咁、嗯、咪如果唔係驗，唔係係驗經啊，唔係驗孕啊，講錯。即係你如果你係啱啱嗰幾日紅血到嘅，咁咪冇去咯。咁你咪可以保障嗰個白龍子白璧無瑕，係咪先？啊，仍然係繼續啊，即係靚靚仔仔咁樣咯，係、哎。諗下啦，泰國人成個十下十下，真係咁啊，係即係咁樣，即係諗下諗下，你就諗到啲嘢出嚟㗎啦。好似我哋阿吳法官咁樣，係咪先？咁啊，休息一陣啦。嗱，咁啊，第二節咧就亦都係屬於呢、這個我嘅推介嚟嘅。咁啊，聽完只歌翻嚟又講下音樂先。 Oh, place. Oh, I let down. I don't seem to be having any effect now. Falling all over the place.